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正是爵士音乐的时间。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呢，可以说是很多元化的爵士音乐了啊，有一些呢是比较古老的，有一些呢是比较现代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也希望您能够来通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的时间分享呢，达到一种在周末下午和周末凌晨啊，不管怎么样，时间无所谓，并不重要。那希望您能够获得一些比较舒服的这种松弛的感觉，持放音乐嘛，是不是？刚刚的一首音乐来自于 L. Keller 啊，带给我们的 Experiment in Terra。那么，现在时间继续来感觉一下回忆啊，回忆的美好。所以，有了美好的回忆，我们才会感谢这样的一种回忆的存在。来自于 Dave Bell 带给我们的 Thanks for the Memory。 T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很有意思啊，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Will you still be mine， 你始终还是会我是我的吗啊，这还是会是我的吗，我的人吗啊。这是一首来自于 Dean Elliott 以及他的 Swinging Big Big Band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在其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这种就是采样的元素的加入，我们听到了仿佛会有 Tom and Jerry 猫和老鼠的声音的采样，也听到了像是当年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八位机的红白机的游戏时候的音乐，当然你还能够听到甚至是西游记里边啊，这个腾云驾雾的孙悟空他的声音在这里边能够混合在一起。所以说呢，音乐始终是属于你自己的，只看你要不要去选择一种全新的听的方式。在每个周末的这个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选择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还有一次重播是在凌晨的2点到4点期间，也依然欢迎你热心的光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把这样的一种音乐氛围转向另外的一个方向，听听看 Bossa Nova 的一种重新演绎，来听一下来自于 Lorenzo Almeida featuring the Bossa Nova All Stars 带给我们的 Ricardo Bossa Nova。 思，是不是像这样的一种音乐，我觉得只有在我们周末的时间当中才有可能能够慢慢的去领略其中的味道了。我们在音乐的一条管道当中慢慢的去畅游，哦不，应该是飞速的去向前进。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听到我们今天的第五首的音乐作品之后，我们应该再用什么样的一种音乐去打动你和打动我自己。来自于 Sonny Rollins 带给我们的 St. Thomas，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时的这样的一些个树木啊花草啊，所以说应该称之为叫做丛林中的人可能更好一点点吧。 The Human Jungle， 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爵士音乐第一个小时的内容。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 All That Jazz来给我们的一种音乐的分享过程。这样的过程可以说能够让我们从西方的爵士音乐来到东方，听听看来自于日本的一些个爵士音乐人们他们怎么演绎他们心中的爵士音乐作品的。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魂之轮回》，这是由吉川勉子填词，由当时是大森俊之谱曲的一首日语歌曲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是一个 All That Jazz 的爵士音乐的纯音乐版本，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味道呢？哈，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继续来关注下面一首音乐作品，能够听到更多动漫的味道的爵士音乐，感受一下来自于大野熊二他的音乐作品 Them from Lupin。大野熊二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因为他曾经带给我们最最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草帽歌，应该是脍炙人口了，也是曾经多 多为这个日本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影视作品啊做相关的主题曲跟插曲了。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爵士音乐作品，来自于 Triforce 带给我们的 Sunlight Yellow Overdrive， 我们在驾驶当中能够看到的金色的阳光。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同时也欢迎您同能够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互动哦。一会儿见。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十二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

Take a seat right over there. Sat on the stairs, stay or leave. The cabinets are bare and I'm unaware of just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I'm losing my mind just a little. So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Kitchen floors are wet and taps are still running, dishes are broken.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That's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啦，我是 Mr. 常常小航。刚刚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Zedd featuring Mary Morrison Gray The Middle， 目前来讲呢，在榜单当中的是可以说是在各种各样榜单当中能够排到前五，不一定前十是一定有的一首歌曲了。话说呢，像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呢在今年刚刚发行的全新单曲，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单曲啊 The Middle， 来自于 Zedd。 那可以说呢，现在像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电台都会用这样一首歌曲作为很多人们啊这个切入欧美音乐的一个首要选择，咱们不敢讲叫做第一选择，但起码首要选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第二小时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听众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内容了，就是各种各样来自于榜单当中的非常靠前的流行好歌曲啊。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Example featuring Hayla 带给我们的 Show Me How to Love， 告诉我如何去爱。 Sat having drinks, awkward silence, how am I gonna make a scene? Looking for a sign, she gives me eyelids, now this ain't the place for me. I've been down roads like this before, guess I probably should've used my sat now. Know she gonna end up at my door, in my bed on the floor, her glad rags. Yeah. Left the cinema, said it's too violent, maybe how they act reminds us of times behind us. Nothing else can keep us, find us, keep us, at first need to keep the kindness. Been a week of tiredness, we fake the niceness, repeat the cycle. Thought we'd never grow old, but our summer turned cold. Let me show you how to love and we can fix the climate. Take a taste. drinks, awkward silence. Know you wanna make me see. If you're looking for the sign, I'll make you priceless. I'm everywhere you want to be. I've been down roads like this before. Guess I probably should've used my starting up. But now I'm gonna end up at your door and your bed on the floor. You know.Take a walk, I'm in awe of your fineness. I'm a king now, call me your highness. In the circle of life, I will make you my lioness. Pops would have said you're a timeless beauty. This girl suits me, even through the dark times. Stay resolutely, hope we never grow old. If our summer turns cold, let me show you how to love and we can fix the climate. Give me 这样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炸鸡，嘿嘿，没错，叫做 Dirks。这样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炸鸡啊 ，Dirks Bentley 带给我们的 Woman the Man 啊，希望你还能喜欢呢。今天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是他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啦。很多人呢可能一开始并不太了解这个外号的来源啊。其实我们可以多一点联想，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 ？Dirks 就是德克士，德克士就是很多朋友们都会知道的一种比较古早味很强的这种炸鸡店啊，比肯德基可古老多了。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外号比起其他的一些乡村歌手来讲呢，更加独特，更加好记一些。所以 Dirks Bentley 带给我们的 Woman the Man 呢，之后我们要感受一下乡村的啊这种味道。我们来继续感受一下其他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Brenda Brooklyn featuring Type 5带给我们的 A Cool Cat in Town。 刚刚我们听过了这样一种乡村的音乐之后，我们来继续感受 Pop 啊，像这样的一种Pop 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点点的小电子的味道，这也是来自于德国的乐团 Type 5，它的风情万种之处，魅力自然是无法阻挡了。 A Cool Cat in Town 也是在目前的流行乐榜单当中排名能够在前20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了。 And the wheels are turning, dancing on ice, but the temperature's rising. She steps in the club and the walls are burning.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settled down. She loves chasing the dogs around. There's a new kid around, and she knows she is bound toThe leader of the whole rat pack, and she won't wait for the return of the Mac.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going down. One day she's even heading for the crown. A cool cat in town. Oh, play it, babe.Mice are playing. They're messing around till they all start swaying. Down in the club where the giant is jumping. The birds and the bees and the hip chicks are swinging.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settled down. She loves chasing the dogs around. There's a new kid aroundShe knows she is boun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hole rat pack, and she won't wait for the return of the Mac. 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never going down. One day she's even heading for the crown. A cool cat in town. Show the big dogs what to do.There's a cool cat in town. Oh, believe me, no cat's cool as this kitty cat. Yeah. She won't wait for a new dog around.Like some cats in town, a cool kid around. But do ya over the bar, a cool cat in town. Yeah. listening to Razor Man's 节奏驾到。 Summer starts now. I love your heartbeat, giving me rhythm, and I can feel your frequency. So unique, in other words, such a freak. Set me free. I wanna be, wanna be.I wanna be your soulmate for the night. Let me put my soul on ya. It's only right. Let me pull you up out your body and mind. Let me be your soulmate for the night. Just for the night. For the night. Just for the night. For the night. Just for the night.Turning in one heartbeat, yeah. Magic when you get close to me, and we can disappear, make it disappear. That's too many clothes for me. I wanna be your soulmate for tonight. Let me put my soul on ya. It's only right. Let me pull you up out your body.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单曲，这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啊，贾斯汀同学带给我们的 Soul Man， 这也是他呢在2018年全新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了。在封面当中可以看到他呢以着一个红色的啊，颜色非常非常鲜亮的红色的一个这个老式皮卡啊，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然后靠在上面，非常的酷。而且呢，这个背景的画面呢，更多是在于一个。草原啊大山啊相关的一种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很多这个美国的田园风光和西部的一种风情，能够让我们来去感受一把，在自驾当中啊，能够一边听着来自于贾斯汀啊他的好歌曲，来去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这种旅行当中的音乐沉浸。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一套音乐作品了，今天全新为您送出来自于 Adele 的他的一张专辑的一个大串烧。话说呢，这个也到了2018年的九月份了，所以说我们要该跟朋友们去慢慢回顾一下这一年以来各种各样的著名的单曲、著名的专辑它的发展历程。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三分多的时间去感受一把 Adele 他这样的一张专辑 25， 整个给到你的感觉如何？其中会包含了每一首的单曲，那我们也可以来去想想看自己更爱其中哪一首吧。 这是来自于 Adele 他的音乐作品，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这样的一张专辑 25 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您都应该有一些相关的印象才对哦，对不对？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流的热门单曲送出，我们也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哈，在我们的半点的广告之后呢，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节奏驾到。开学了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说在给这个我们的老师们送出教师节的问候的时候呢，也可以用音乐来做一些所谓的音乐礼品卡啊，做一些小音乐礼物送给老师，当然也可以送给一下身边的好同学们，对不对？在开学季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和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过周末的方式了。想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0908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每一首都按照播出顺序为您列好了，就看您要不要了哈。此外的话呢，您还可以能够通过一下新浪微博找到我，找到关注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by Mr. Chang,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Hello, everyone. We are DNCE. Hi, this is Cool in the Gang. I'd like to say hello to Beijing Music and Radio. So, baby, it's Max here. Listen to Raisin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there, I'm Jacqueline Carr, and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Hello, this is Keith Hancock, the Grammy 2017 Music Educator Award winner.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llo, I'm Maddie Noyes,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I'm Nash Overstreet.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guys, this is Vassy.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e're Sophie Tucker.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915朝阳大悦城店庆全场一折起，满额送百元券，十台 iPhone X 全天送，真人 TV 机瓜分10万元，运动儿童大牌折上满减，更多优惠尽在朝阳大悦城915店庆。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带您畅游多彩北非，蓝白交错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舒适航空、星级酒店、地道美食，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好，持续的蓝天也恰恰意味着空气中水汽含量的减少。预计今天最小相对湿度在30%左右，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及时补水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店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六场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2018昨晚在红馆揭开序幕，全场爆满。徐小凤穿着闪亮银白色公主裙登场，青露相间的她以一首《神凤》打头阵，接着唱出《风的季节》《漫漫前路》《瑶族舞曲》多首金曲。一向幽默风趣的她还现场说冷笑话，当她表示3年不见以为歌迷不认得她，有歌迷立刻在台下称赞她比以前漂亮，她不禁笑着说，我当然知道啦，所以有时漂亮的不敢照镜子呢。黄子佼近日也忙着准备自己的新歌，他表示拿到伴奏带后自己边练唱边哭。他从小就喜欢唱歌，进入演艺圈后摸爬滚打30年都没有圆梦，如今终于可以圆满，一切来的都不容易。再来关注外国歌手，26岁的说唱歌手麦克米勒于当地时间本周五在圣费尔安多谷的家中去世，他的死因疑似服用药物过量。麦克米勒对药物的依赖似乎早有征兆，据外媒描述，早在今年4月与 A 妹分手时， A 妹就表示药物成瘾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之一，也曾试图劝他清醒振作。日本早安少女组前任队长吉泽同6号因酒驾撞伤两人，遭到警方逮捕，输压时面容憔悴，所有代言表演工作更在24小时内全面喊停，重创形象。他的酒测结果超过标准值4倍，肇事逃逸的理由是路上有车停不下来，被网友严厉谴责。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Why are we looking down on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Isn't love all that we got? Don't we know everyone's got a father and mother? The day we know we're all the same together, we can make that change. Look around, there are too many of us crying.And not enough love to go round. Oh, oh. What a waste, another day, another good one dying. But I know that the world will change the day we know we're all the same. 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 If loving one another's wrong, then howchange, yeah. 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 What a waste it would be to deny somebody of a chance to be theirselves. What a waste it would be if we heard from nothing. But I know that Raise Max 节奏驾到，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hange， 来自于 Charlie Puth featuring James Taylor， 这也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Voice Note 声音笔记啊当中的一首歌曲 Change，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可以听到 Charlie Puth 他在留了长发之后呢，这个断眉哥依旧是断眉哥，他的声音呢更加的温暖了许多，而且在这样的一首歌的专辑封面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颜色是以温暖为主的，一个侧光打亮了他这样的一个脸的另外一面，一边发红一边发黄，所以呢整个的色调给人一种就是好像要真心是再度的进入到录音室当中，进入到自己的工作室里边去，慢慢的研习一下音乐本身，去挖掘一下音乐中的温度和力量了。继续来听歌曲 Why Don't We 带给我们的 Talk， 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新晋男团，也是本周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单曲 Talk，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这样一首歌曲，相信您一定能够爱上其中的节奏和节拍的。 not just me. No, you feel it too. You know and I know. We lost a lot of. It's like our love cut the line in two. We're on different sides though. Lost in the echo. Our lips are moving, they make it work. Words turn to riddles, we make it worse. Cause I'm not listening. And you're not listening. No. We try to fix it, it never works. We go breaking up like cell phones. When I speak cause you don't listen when I talk. Dial tone, nothing but that high note. When you speak cause I don't listen when you talk. Share conversation, communication. I'm hearing me and you're hearing you. We're on different islands, just sounds of silence. Our lips are moving, they make it worse. Oh, words turn to feels to make it worse. Cause I'm not listening, I'm not listening. And you're not listening, you're not listening. Oh, we try to fix it, it never works. Hey! We go breaking up like cell phones. When I speak cause you don't listen when I talk. I'm not listening, not listening. And you're not listening, and you're not listening. No. We try to fix it, it never works. Oh. We go breaking up like cell phones. When I speak cause you don't listen when I talk. Jeopardize both our reputations. despite what you said, despite what you choose to do with yourself, there's some. You're acting now, you know you love to see me down, stressing over something. You don't. That's not the way to get over m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The way to get over me. All of a sudden you said you don't want me back. All of a sudden you said I closed the door. It don't matter to me. Raise Mix 节奏驾到。 刚刚像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Drake featuring Michael Jackson 带给我们的 Don't Matter to Me， 这也是一首能够在目前来讲榜单当中的排名前20的歌曲了。无论呢是在 iTunes 榜单，人们所喜爱的一些榜单内容，还有像是包括有 Billboard 以及呢英榜当中，我们都会发现，其实Michael 的身影呢，一直但凡有话题，就马上可以能够窜到榜单当中的前几位里面去。所以这也是来自于 Michael 跟 Drake 他们全新的一种合作。可以说呢 ，Drake 他当时是把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一个从未发行的歌曲呢，进行了一种二度的加风制作，来了这样的一首歌 Don't Matter to Me。 而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给自己转身啊，转身啊 Turn， 来自于 The Wombat featuring Bangy， 一起来听一下。 I jump from thought to thought like a flea jumps to a light. You could give an aspirin the headache of its life. Maybe it's the crazy that I'd miss. Watering plastic plants in the hope that they'll grow. Seeing a message flash and then smashing up my phone. Maybe it's the crazy that I've missed. It won't get better than this. I like the way your brain works. I like the way you try to run with the wolf pack when your legs are tied. I like the way you turn me inside and out. I like the way you turn. Get college girl drunk tonight. No morning fears, no mountains to climb. They say the best memories are the ones that we forget. Like listening to Drake at your best friend's swimming pool, floating anti-clockwise in a red mushroom. Baby, it's the crazy that I It won't get better than this. I like the way your brain works. I like the way you try. 在很多的这种选秀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转身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下面时间来继续我们转回去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盲选盲听这样一首歌曲，特别适合朋友们能够在晚上去感受一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三个字，常先生，声的是声音的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然后可以回复一下0908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当然了，此外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当中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互动，关注我一下咯。下面来听听看 Meet on You 来自于 Nicky Romeo featuring Tel Cruz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曲，以及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给我们的久违的那首歌 Look What You Make Me Do。 这里是节奏驾到。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And now it's time.To funk up your day. Funk Radio. Danik in the mix. Mix. Now, Danik Funk Radio. Welcome to Funk Radio with Danik. 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ani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系列作品当中的第98号，他的电子音乐大混音了。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能够听到 Danik 他的一些作品，而且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能够听得到就是来自于 Danik 本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包括呢是他在经历过了一些个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节的活动，以及像是一些大型的这种电子音乐厂牌的这种 party 之后呢，特别的放松了一些，包括有这个叫做帕劳的卡维尔音乐节，有一大堆疯狂的音乐盛事，包括还有一些全新的音乐电子音乐单曲推出，当然还有来自于我们是谁这样的一些个作品推出。我们来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大牌的 DJ 制作人们他们的混音是什么样子的。 Dance Mixtape by Danik presentFunk Radio， 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热情光临。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Valentino Hand 带给我们的 Feel Your Love， 这也是来自于他2018年全新发行的一首单曲了，来自他的唱片公司 Madison。 那其实呢，作为这样的一位非常有风格的 Valentino Hand， 他的作品呢总会是带有一种非常强大的鼓点，而刚刚我们的开篇的内容来自于 Tilly Walker 带给我们的 Loud Remix Edition，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Root Lights 带给我们的 Old Fashioned。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混音制作来自于 Danik Present Funk Radio， 我们都听到一些些的跟 Funk 音乐有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小舞蹈小 Swing 哈。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谢谢各位。 FM 97.4 Here comes beats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ani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系列他的混音大作第98号作品了啊，马上就要到第100号了。我不知道很多人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不会也想象一些曾经我们跟您分享过来自于 Danik 他的混音作品呢？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Old Fashioned， 能够让我们听到当时那种自己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安静的酒吧当中去分享一杯带有浓浓的橙子皮味道的 Old Fashioned这样的一个威士忌呢。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Mystery， 来自于 Sand Go featuring Madsy， 一起来听 Magnificence Remix Edition， 听听看是怎样能够震撼到我们的一种混音版本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这是来自于 Dale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系列第98号作品。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 Mystery。 话说其实在我们的电子音乐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啊这样的一种混音的方式，很多时候呢 DJ 他们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加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这种连盘当中，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啊这个明明就是同一种的这种音乐的风格，但是经过了不同 DJ 们他们的混音之后呢会有不同的音乐的一种展现方式，这也就是电子音乐当中 DJ 们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所在。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 club 当中，或者来到了这样的一些个 lounge 当中呢，第一感觉你就是能够会发现啊，扑面而来的音乐，可能不只是音乐本身的节奏，更多时候你可能要去看一看 DJ 到底是谁，他长什么样子，他穿什么衣服，他的喜好如何。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Danny， 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大的混音作品的串烧哈。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时间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当然了，除此之外也是欢迎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的话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们按照播出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我们送出的每一首音乐作品当中的按照顺序送出的这个歌单了，马上关注起来。继续来关注下面一首歌曲，内容叫做 Jam， 来自于 Sagan， 以及稍后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Thomas Gold，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子音乐混音团体啊。Thomas Gold 和 Corey James 两位一起带给我们的 Warnico， 还有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Frankie Man 带给我们的 Dirty CashSando featuring more folk 带给我们的 bonus with the rhythm， 一起来感受今天的音乐节奏舞曲节奏驾到。 This is Funk Radio, I'm Denik, and that was Jam by Sagan. I also played you Magnificence on the remix of Matisse and Sutko, Something from Rude Lies, and the new single from Valentino Khan on Mad Decent. Now the next few days are looking like chaos of the best possible kind. On Friday, I play the V-Session stage at Tomorrowland before heading to Taiwan for Unite with Tomorrowland in Taipei. And then I'm also at Sensation in Bangkok on Sunday, the 29th of July. Moving into August, I'm in Belarus. 我们听到来自于 Denik， 他都给我们的一些问候和他在现场的一些个非常非常激动的发言，当然我们也能够听到了 Danik 作为一个电子音乐混音制作人的背后的一些个体验哈。他也会去到台北，去到曼谷，去感受一下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场子，当然还会能够来到 Tomorrowland 的现场跟我们来分享他在现场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舞台当中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大秀了。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能够听到更多的舞曲存在。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Here comes beats。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北京国际鲜花港今年第一次在户外大面积的种植精品标本菊，还将举办音乐灯光秀、丝绸之路、金色年华风采大赛等丰富的活动内容。今年北海公园邀请了日本菊花大师来北海参展，天坛公园在青年店景区主要展示品种菊，也展出大力菊、悬崖菊、造型菊、多头菊、暗头菊等等。而北京植物园在杨树林布置了菊海5000平方米，独本菊展览150平方米。世界花卉大观园艺菊展有菊花立体雕塑和菊花盆景，还将组织第九届菊花擂台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斗菊。世界葡萄博览园室外展区由花篮花海、精品菊花展和菊花小品组成，室内展区主要进行菊花切花品种，还有插花花艺、艺术菊花和菊花衍生产品的展示。组委会提醒，不同景区自然条件不同，最佳观赏期也存在一定差异，市民可以登录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详细查询。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您送出的音乐来自于 Danik 带给我们的 Danik Present Funk Radio 第98号作品。他呢也是连续了很多年来去制作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混音大碟。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分享了已经是接近他的第100号作品了，很不容易。那 Danik 他呢也是作为一个舞台当中非常优质的 DJ 呢，他也是刚刚结束了来自于帕劳的一个卡维尔音乐节，然后呢又有一大堆的疯狂的音乐粉丝们能够受他这样的一个鼓舞之后啊，聆听他更多的这种音乐作品的推出，包括有来自我们是谁当中的 Z， 还有是 New ID Root Lights， 还有像是 Mighty Foods 以及 Valentino Hang， 以及很多关于 Danik 他的新的声音推荐作品。今天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Dance Mixtape 就在节奏驾到舞曲时间，继续来感受一下。 energy. I never thought that I could feel something I cannot se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opened by subtleties of the rhythm, the dynamic, and but you and me. I never thought that it's enough for me, so for me, I'm just excited, it's over, and it's energy. I'm not sure what it is that stands in front of me. I'm overwhelmed by its beauty, its entirety.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be open possibility of there ever being anything but you and me. I'm in a world that is enough for me, so for me, I'm just inside, it's over and it's energy. I'm not sure what it is that stands in front of me. I'm overwhelmed by its beauty, its entirety. Mighty Fools on Funk Radio with the track Possibilities. I also played you something called House Down, a collab from Sendo and Mopark, and Funkerman's remix of the classic Dirty Cash. So as well as the rest of the summer tour still to come, I'm really pleased to announce I'll be hosting another Funk Recordings label night during Amsterdam Dance Event this year. We're gonna be heading back to the Escape Studio once again, and the party will take place on Wednesday, October 17th. Check the link on my Twitter at Danik to grab your tickets. Right.带给我们的 Funker Man 来自于 Dirty Cash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当然我们稍后会听到来自于 Sando featuring Mo Folk 带给我们的 Bonus with the Rhythm， 以及来自于 Gasly 以及 Rad Fightick Rad Fightick 带给我们的 Hairs Down。 那其实呢 Rhystick 它其实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当中都是能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在音乐节当中才能够会有的一种音乐的情感，希望您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发生。当然不要忘记了马上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到四点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的时段。当然了我们也会在凌晨的两点到四点期间会有一次重播，也希望您能够来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你所爱的音乐形式，节奏恰到 Rhythm Mix。 Now that the love is gone. Middle. girl. Be boy. Superstar DJ. Here we go. Hey girl. Be boy. Superstar DJ. Here we go. 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Dimitri Vegas featuring Like Mike 以及 Nicky Romeo 带给我们的 Here We Go， 来自于 Danik， 他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第98号作品的大混音了，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曲列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要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了，舞曲呢总会能够带给朋友们在周末一些个心情的变化，那么也希望您可以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到自己一些更加多元化的周末夜生活的准备。那么不知道您对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些个 House Trance 加上 EDM 的混音作品能否满意，当然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 DJ 制作人 Dani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第98号作品系列内容了。 OK， 那么下面时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精彩，把节奏继续加强一些，音量太大，节奏加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n's 节奏驾到。 Here with episode 98 of Funk Radio, and that's New ID teaming up with Dave Winnow on You See the Trouble With Me. Before that was a new one from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and Nicky Romero, and also played you a remix of Zed from Bougainvillea. Alright, I've got to do a big shout out to everyone who entered the remix content for Bring the Fire, the track for myself and Robin Jack. The deadline for this has now passed. I will be announcing the winner very soon. So keep an eye out for who's getting a free download release on Funk Recordings, including a big push through all my socials and the Funk Recording socials. Be sure to follow me. I'm at Danik on Twitter and Instagram, at DJ Danik on Facebook, and at Real Danik on Snapchat. Alright, next up, this is my mashup of Don Diablo and Sid versus Data Life, something I call Boing Clash Prototype. Yeah.

Telex 带给我们的 Moscow Disco， 来让感受一下在这个莫斯科人们是怎么样去跳 Disco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作为这样的开场音乐能够来，我们去定一下调性哈。今天我们这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大多都是 New Disco 风格的作品，那朋友们不妨伴随这样的音乐来去感受一下你的80年代90年代的 Disco一场什么样子呗。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 And listening to Raisin X 节奏驾到。 Hypermediocrity. 耳边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的一位原创音乐 DJ 制作人，叫做晴朗啊，叫做 Eastman Tanya 带给我们的 New Wave Dance 系列作品当中的部分了。我们听到的音乐单曲呢，叫做 Emerge， 来自于 Fisher Smoonser。那这也是其实是一首2003年的时候的一首单曲了，但是在经过了二度加工之后，会发现其实它这种比较复古的 New Disco 的风格，而且变得更加现代了一些。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 New Disco 风格的这种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呢？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当然也欢迎朋友们能够来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感受下面一个时段的更多精彩舞曲内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哇，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张艺谋影片《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导演张艺谋携主演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现身，他还荣获了组委会颁发的荣耀电影制片人奖，并登台致辞。拍了几十年电影，仍能因为创新得到大家的肯定，是一种重要的鼓励。张艺谋与威尼斯电影节渊源颇深，两度斩获威尼斯最高荣誉金狮奖，一次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2007年曾受邀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第64届评委会主席。曾在去年引爆演技话题、重新定义演员的综艺《演员的诞生》在今年正式更名为《我就是演员》，并将于今天20:15在浙江卫视首播。在今晚的节目中，三组明星将登台亮相，其中青年演员徐娇、胡先熙将挑战《卧虎藏龙》章子怡经典片段。有话剧小剧场女王之称的任素汐，主演过多部经典现实主义影视剧的左小青将重现1942，而在多部电影中有亮眼表现的杜淳、宋阳将挑战吴秀波主演的军师联盟。另外值得期待的是，导演陈凯歌也将登台，在现场为演员们亲自重新导戏。本周日19点，央视财经频道魅力中国城将播出最新一期节目，川北门户四川广元将携手三晋南门山西晋城，带领全国观众畅游人间仙境唐家河，体会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舒适和温暖，一览中国古堡，感受中华工匠的古代智慧和匠心，遍尝特色美食，体会舌尖上的温暖和精彩。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ise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is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常小航。今天我们节目里边跟您分享的音乐内容来自于这个 DJ 制作人晴朗啊，天意啊，他带给我们的 一段非常有意思的 New Wave Dance。New Wave 的风格加上 New Disco 的风格以后很有意思哈。我们会把整个的时间一下重回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在一些电影当中的那些个可能是美国老电影或者说是英国老电影当中那些个老的 club 老的 disco 舞厅里边这样的一种灯火辉煌加上音乐的这种交织的感觉。好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Blank Party 带给我们的 Banquet， 以及来自于 Fisher Spooner 带给我们的 Emerge， 而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DAF 带给我们的 Dermosolony， 以及来自于 Latte 带给我们的Desi Pacon， 而且一会儿还会我们听到来自于 Peter Swange 带给我们的 Matter Town。 要想了解我们更多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了。当然一会儿我们还会能够听到 The B52 带给我们的 Private Dao， 一起来感受一下老的舞厅啊，来了来了来了。 Disappearing to a landslide, never be the same. 这段音乐你还满意吗？像这样的一种音乐节奏，我们融合了刚刚有 disco 的风格，再加上有 deep house 和 trance 音乐风格之后，能够让我们好像在眼前闪满了各种各样的镭射激光灯一样啊！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会有一次重播，所以无论呢是在下午还是在夜间，您听到我们的声音都能够响起来，在周末就应该加满能量才行。这是因为为了要给下一周的辛苦工作再加把劲儿才对呢，是不是啊？这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本周的节奏驾到节目了，当然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